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09集，陷入迷之沉默。秦善慢悠悠地往这边走着，将近十一月份的阳光依然很强，但并不热。宽大的校服将他衬得极瘦，莫名的有一种冷感。 你们看我这里干嘛？ 秦善推开门进来，就看到好对程木两人看着自己，他挑了挑眉。 哦，没事。 程木收回了目光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挺怪。秦善没理会他，只推开里面的玻璃门走了进去。 秦小姐，你不用上课的吗？ 想了想，程木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小声开口。 没，请假了。 秦冉手还搭在门上，没有什么情绪的开口。程木低着头哦了一声，不再看秦冉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他动作慢吞吞，又有些心不在焉，也没有给秦冉倒茶，只是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秦冉没有注意到他。校医室是分外面跟里边的，外面是陆兆颖的会诊处，里边是沙发，还放着办公桌，角落里有张椅子，跟外边隔着一道隔音玻璃门。秦冉拖开一张椅子，在程俊对面坐下。程俊正看着一张人体构造图，抬了抬眼。 怎么这个时间点过来了？ 他按亮手机，10:40。有点事。秦冉手搁在桌子上，整个人趴下，眉眼耷拉着，眼睫垂着，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。 你的事就是来这里睡觉？ 陈俊随手将人体构造图往桌子上一扔，往后靠了靠，似笑非笑地说道。 不上课啊，小朋友。 小朋友上什么课呀？ 秦冉慢悠悠地调整好姿势，看哪个姿势最好，声音里都懒洋洋的， 小朋友上不上课都一样。 刚推玻璃门进来的程木就听到秦冉这么一句，他脸木着，心里想着，秦小姐还挺有自知之明的，竟然知道自己上不上课都一样。秦冉趴在桌子上，眼眸半眯着。程俊看了他一眼，然后目光转到程木身上，低着声音， 什么事？ 程木没说话，只是下意识地看了秦冉一眼。为了秦冉那件事来的。 你先出去，我待会儿再出来。 程俊压低声音。程木应了一声，直接带上门出去了。程俊这才侧过身，看向趴在桌子上的秦冉。对方半趴在桌子上，眼睫懒洋洋地垂着，没有以往恣意的样儿。状态不太对。 别在这睡。 程俊走到沙发边，拿起自己的小毯子递给秦冉，朝沙发指了指。 去哪 儿？哦。 秦冉哦了一声，慢吞吞地起身去接程俊手中的毯子。接近十一月的天气微凉，秦冉指尖都有些凉意，划过程俊掌心的时候觉得挺凉的。程俊的眉头轻微地皱了下。秦冉也就随便说说，却没想到他扯着小毯子盖在身上后没有多久就睡着了。陈俊轻声拉开门出去，里面隔音，陈俊也下意识地低着嗓音，眸色极深。 那房间里查完去一趟，我暂时就不去了。 这句话他说得云淡风轻，眸中的寒意却让程木跟郝队不由打了个寒战。程木拿起放在一边的文件。 好。 而郝队不由小心地抬眸看了程俊一眼，暗自惊骇。所以程木原本说打算他自己也去的吗？两人都出门了。 哎，怎么了？怎么都站在外面？ 陆兆颖拿着几瓶水从外面进来，身上的白大褂还没脱，就是扣子没扣好。一句话刚说完，他就看到隔着一道玻璃的秦冉，他半躺在沙发上， 黑色的毯子将他整个人捂得严严实实，只留下几缕头发搭在外边。程木拿好文件，也下意识地压低声音： 那俊爷，我先出去了。 程俊点了点头。等他跟郝队离开了，陆兆颖才把白大褂拢了拢，坐到自己的办公椅上。 俊爷，你现在什么情况？ 他下巴朝里面抬了抬。中午并不热，程俊就靠着桌子坐着，从口袋里摸出烟，拿出打火机垂眸，不紧不慢地点着。 什么？ 别跟我装糊涂。 陆兆颖笑道，他朝里面沙发那抬抬下巴。 嗯，就秦小冉。 哦。 程俊咬着烟微微眯眼。 人还在高三。 别跟我说你不知道他留级一年成年了。 陆兆颖闷声笑，笑了半晌又正了神色说， 不过程家那边可能不好过。 陆兆颖怎么能不记得程木刚来的时候对秦冉有多排斥。闻言程俊低声笑了笑，咬着烟开口道， 我绿了。 与此同时，林氏林奇昨天一晚上都在为了封教那件事耗着，公司的事落下了一大半，此时各类文件批到头疼。 林总，方氏那边来电话了。 秘书桌就在侧面，他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来 说签约的事。 这一句话成功让林奇愣住，他诧异地抬头。 签约？ 不说钱景玉那边的情况，就算没他那件事，想要跟封家合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林奇还没想出什么，办公室的门就被人敲了敲。 林总，老爷子来了。 爸。 林奇放下笔站起来。 您怎么来了？ 跟你说一下秦冉的事。 林老爷子坐在椅子上，端起秘书给他倒的茶，半眯着眼。 他电脑是不是很好啊？ 啊，也就是会一点。 林奇也坐了下来。他知道的东西都是从宁晴那里听来的，也就恢复个监控，在普通人面前可能很神奇，但是放在懂行的人面前实际上也不过一般。林老爷子抬起头。 风楼兰想让他进风氏，我总觉得他不是那么客套的人。 风总让他进风氏？ 林奇这会儿有些震惊，他捧着茶杯挺愣的。 那他答应没？ 风楼兰亲自邀请的，举足轻重。长远来看，发展好，机会难得，一般人应该都不会拒绝。 不知道，风总没跟他提。 林老爷子沉吟了一下。 所以让你注意一下这件事，不过他应该不会拒绝。 两人说了一会儿，林老爷子起身。 对了，你把他资料给我一份。 早在秦冉来林家的时候，林奇就调查过秦冉的背景资料。林老爷子在休息室等资料期间，还找林奇要了宁晴的手机，给宁晴打了个电话。此时在家中的宁晴正坐在沙发上，表情还怔着。 妈，爷爷说什么？ 秦宇在不远处的桌子上倒了一杯茶，见宁晴打完电话表情微怔，偏头问他。宁晴手中还拿着手机，半晌没有回过神来。 是你爷爷打电话问我冉冉的事。 林老爷子半个字没提，但宁晴已经找到了重点。他对秦冉去不去风氏的事情异常关注。 是风氏吗？ 秦玉抿抿唇，状似无意地开口。 嗯。 宁晴心不在焉的，但心脏跳得快。 风总想聘你姐姐，你爷爷让我去跟你姐姐说。 秦玉侧身，手中的杯子紧了紧。 那姐姐怎么说？ 不知道，我明天去医院问她。 宁晴将手机收起来。 他倒是聪明，知道秦冉不接他电话，也不会打电话给他。 哦， 秦宇心不在焉的抿唇，却是烦躁得很。若是秦冉真的答应了，这边程木跟郝队已经出发了。 是这间病房吧？ 郝队抬头往上看了看，确认跟资料上的无误，抬头问程木。程木一张脸挺麻木的，他嗯了一声，很闷，没有之前的洪亮。 我跟你说的没错吧？就知道那秦冉会来找俊爷。 郝队嗤笑一声，程木没说话，眉低着，周身有些低气压，抬头敲门。虽然没说，但心里程木对秦冉也升起了一丝失望，整个人有些没精神。 别失落。 郝队抬手拍拍程木的肩膀安慰他。 并不是每个人都跟你女神一样，我们就是见惯了你女神，实际上秦冉比一般女人要好一点，别对她要求那么高。 两人正说着，病房门被人打开了，一位40岁左右短发的女人踩着高跟鞋走出来，眉眼张扬锋锐。 两位有事？ 冯女士你好，我们是为了您儿子打架那件事而来。 程木刚开口，就看到面前的女人表情一变，礼貌开口道： 原来是秦小姐的朋友啊，我正打算明天带那臭小子给秦小姐道歉，不知道秦小姐有没有时间。 这句话刚说完，程木跟郝队面面相觑，陷入莫名的沉默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